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会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对了，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就在中秋节这一天同大家见面了，用歌声来为大家庆祝节日。开上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张杰《看月亮爬上来》，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听《月亮之歌》。如果你说中秋节假期太短了，就想在北京逛逛，好了，那汽车音乐会来为你推荐中秋适合去北京哪里玩。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给大家推荐隐藏在闹市当中的一个好去处，中秋节可以去逛逛，这里景美人少。在哪儿哪儿啊？就是隐藏在闹市当中的东棉花胡同。东棉花胡同，据传此地曾经是棉花市场，故此而得名。后为了区分西城区的棉花胡同，改为东棉花胡同。那东棉花胡同呢，是南锣鼓巷的分支，热闹不及南锣鼓巷，但却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宝藏胡同。在这里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中央戏曲学院了，偶尔看到进出的学生，确实也想起了自己的年少时光。第二个景点就是锦绣餐厅，这是一家看起来很有年代感的餐厅，店里挂着很多老板娘和明星的合影，氛围感十足哦。还有蓬蒿剧场，这也是这条胡同当中最文艺的一个地方。蓬蒿出自李白那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寓意每个普通人都可以走进剧场，而那一句戏剧是自由的更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凤山将军宅院，这座宅院呢曾是三进四合院，都是硬山式合瓦建筑，门上的砖雕布局严谨，刀法精细。尤其这里呢是大杂院，也是世纪文物保护单位了。整条胡同虽然不长，但是漫步其中好像穿越一样，从现代走回到历史故事当中。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一起来听月亮在唱歌了，照照今晚的月亮。 今晚的月亮，今晚的月亮还那么美，今晚的星星，今晚的星星还在眨眼睛，今晚的人啊，今晚的人还不肯睡，今晚的歌儿喝着酒儿醉，风儿轻轻吹着有点儿凉，歌儿轻轻唱着有一点悲伤，快要离别的人啊，还在相依偎，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轻轻吹着有点儿凉，歌儿轻轻唱着有一点悲伤，快要离别的人啊，还在相依偎，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

这首歌来自王菲，当时的月亮。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欢迎你继续守候。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们就来听月亮之歌。今晚和家人团聚，小酌一杯，对酒当歌，共赏一轮明月吧。好了，接下来分享牛奶咖啡，月亮上的花园。 我住在地球上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花园，那是白天。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你一对我眨眼我就触电。我住在地球上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花园，那是白天。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你一对我眨眼我就触电。告诉我 这首歌是来自牛奶咖啡2005年《燃烧吧小宇宙》专辑当中的《月亮上的花园》。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继续来听《月亮之歌》，继续来分享王心凌《月光》。哎，不知道在中秋节这个小长假，你有怎样的安排？可能不能远行，那么就在北京寻找好去处吧。9月20号正式开园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助推北京旅游热度。某旅游平台近期的目的地访问热度排行榜，北京连续多日稳坐在第一名，搜索热度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城市。数据显示，9月6号通过某旅游类客户端预订北京中秋度假产品的人次，比8月20号增长近8倍。北京真的是一个好去处。好了，来分享王心凌的《月光》吧。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趁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路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

山顶 Here we go Yes here we go Awake 梦醒的瞬间 Don't stop 一定要睁开眼缺点去世界之巅是最难的冒险无畏的今天虽然冒险你敢不敢梦想实现就在一年间和你肩并肩跨越过极限 yeah, yeah, yeah, yeah, You know the way to life 最燃的冒险，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十八位。这是王一博为2019年电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演唱的主题歌。在这首又酷又燃的电子舞曲当中，王一博展现了他 dancer 担当之外，更能演唱的另一面。王一博最燃的冒险。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快快快快快快快 16天生难猜，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好了，继续攀升第16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时间你慢点，世界又大一岁，叫我怎么能不急，青春已逃离，这么多年你总说见面没变，可照片却记下了少年容颜，没变的是我的这片痴心，变了的是这片光阴。12年青春一去不返，也遇见过让我伤心的人，这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可原来你我早已不在。这时光摇啊摇啊，这时间转啊转啊，这时光摇啊摇啊，转啊转啊，12年青春已去不返，见过让我伤心的人，可没变的是这片痴心，变了的是这片光阴。这时光摇啊摇啊，转啊，这时光摇啊摇啊，这时间它转啊转啊，这时光它摇啊摇啊，这时间转啊转啊。 王范瑞《时光谣》，这是一张充满时间感和个人蜕变感的唱片，距离第二张专辑整整4年的时光。4年之后的王范瑞用了新的名字，你还认识他吗？他的音乐和造型也是完全改变了，雕刻这避无可避的时光歌谣。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榜第16位。好了，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月亮之歌》。

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源自于他2002年《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好了，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月亮之歌，张学友《月半弯》。 月半弯，倚于深宵，晚风轻飘，一张笑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它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膀，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张学友的《月半弯》，是不是在跟着他一起唱？好熟的歌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自古以来，赏月一直是中秋佳节亘古不变的主题。那么在赏月的时候，配上一首怎样的乐曲呢？也许正是这一首《吕方·弯弯的月亮》。 遥遥的夜空，有一个弯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你我。

是一首好听的耐人寻味的歌，李健《消失的月光》。汽车音乐会，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赏月。最后这首歌是每逢中秋佳节必听之曲，那今天我们还要再来听它，王菲《但愿人长久》。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腾冰要再次祝大家中秋节阖家团圆，幸福美满，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 有多痛，无自想。